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1月19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最高温度1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新闻提要。 1月17号上午，大兴区志愿服务联合会联合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清源街道志愿服务协会组织8名五星志愿者来到新秋老年公寓，看望慰问志愿者孟祥贤夫妇，为老人送上了新春祝福和节日礼物。 当前，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普遍面临着三多三差的问题，其中三多指的是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违法建设多；三差说的是基础设施差、治安环境差和环境卫生差。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地区总共清退了7000多家低端企业，拆除违法建设2000多万平方米，腾退土地近4万亩。 天下首义，教育为先。1月11号，由北京大兴区教育信息中心组织的校园信息化发展会议在大兴一中召开。据了解，大兴区曾被评为全国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典型区域和北京市中小学资源建设与应用先进区县。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1月17号上午，为了响应中国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的号召，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和行善立德的志愿服务理念，加强对优秀志愿者的关爱和激励，大兴区智联联合市智联、大兴区清源街道志愿服务协会组织8名五星志愿者来到新秋老年公寓，看望慰问老志愿者孟祥贤夫妇，为老人送去了新春祝福和节日礼物。 据了解，慰问活动由大兴区志愿者服务联合会发起，中智联和市智联分别推荐了志愿者参加慰问活动。五星志愿者们为88岁的孟祥贤和93岁的许大爷送去了棉拖鞋、对联、水果等生活用品和新春祝福。来自大兴区清源街道志愿服务队的五星志愿者还为2位老人贴春联、免费理发、陪老人话家常、听老人讲述自己的志愿故事。服务队与2位老人成为常态化对接关系，定期为老人服务。老志愿者们不但感受了精神上的慰藉，还感受到了青年志愿者代表们带给自己的贴心服务。在这个寒冷的冬季，新老两代志愿者们的脸上笑容成为了最暖的阳光。 88岁高龄的老志愿者孟奶奶告诉记者，我们老两口加一起快200岁了，做了一辈子好事，不图名利，只图真心真意地为人民服务。记者了解到，在社区里，人们都亲切地称孟奶奶为孟大妈。老人自己找资料制作宣传板，用纸壳做成展板，把宣传内容抄上去，再配上漫画。 宣传题材涉及法治、治安、文明礼仪、健康科普等30项内容，制作了3000多块展板。孟奶奶还曾经获得过多项荣誉，其中包括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奖、北京市社区服务志愿者之星、北京市法治宣传志愿者、大兴区文明使者和大兴区十佳志愿者。 2016年，孟奶奶老两口住进了新丘老年公寓。孟奶奶将自己上百张健康知识手抄海报送给了老年公寓，她的老伴儿也将自己的近千本藏书送给了养老院中的老年大学。新丘老年公寓与大兴区教育团工委、大兴一职、大兴区七中等青年志愿服务队形成了长期对接帮扶关系。青年志愿者们定期到敬老院进行帮扶，为老人们送去关爱。每次见到大兴区的志愿者，孟奶奶都会激动地紧紧地握住志愿者的手。 志愿者孟祥贤老人的先进事迹感动过很多的青年志愿者，也激励着更多的新区青年志愿者以老一代志愿者为榜样，为成为行善立德志愿服务理念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为大兴区志愿服务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开展这次优秀志愿者关爱行动，不仅为优秀志愿者送去了温暖祝福，也让行善者在服务他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来自社会和他人的关爱。 本台消息，当前城乡结合部地区发展普遍面临着三多三差的问题，其中三多指的是低端产业多、安全隐患多、违法建设多，三差说的是基础设施差、治安环境差和环境卫生差。从2013年开始到现在，大兴区城乡结合部地区总共清退了7000多家低端产业，拆除违法建设2000多万平方米，腾退土地近4万亩。 据了解，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村级工业大院发展模式一度盛行。工业大院内部小化工、小加工、小餐饮、小市场等低端产业很多，城乡结合部地区聚集大量的流动人口，治安环境差，村容村貌比较落后，环境卫生脏乱差。为了推进城乡结合部改造及产业升级，大兴区最北端的西红门镇从2012年开始用5年时间推动工业大院拆除，腾退了近1000万平方米的土地，通过产业疏解带动了人口疏解。按照计划，2017年新兴产业园区将彻底取代27个工业大院，并疏散大量的流动人口。 在西红门镇拆除腾退经验的基础上，近年来大兴不断加大拆迁、拆违、拆除腾退和控制人口、控制违法建设的力度。从2013年起到现在，大兴区共清退涉及家具制造、石材切割、汽修、物流等低端企业7000多家。如今在城乡结合部、金融股、电商股等产业园区建成招商，中关村大兴现代服务业产业园挂牌成立，大兴区城乡环境综合排名位居全市前列。拆违后，大兴区坚持以绿己脏、以绿己乱。随着西红门、旧宫、银海等城乡结合部地区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步退出和出租大院大规模拆除，4年多来，大兴区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共新增造林面积2万亩，生态环境由此得到全面提升，绿色空间大幅扩展。 目前大兴区正在结合西红门、旧宫等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按照规划对一道绿化隔离地区腾退土地进行绿化，打造城乡结合部独特的生态景观，不断拓展绿色空间，提升广大市民生产生活环境品质。通过落实疏解非首都功能行动，推进黄村、银海、青云店等地区腾退建绿、拆违建绿。初步预计13-5时期，西红门地区环绿面积将达到大约2000亩，整个城乡结合部地区绿化面积达到1万亩以上。同时，大兴区还将通过加厚、加宽、改造提升河道和道路两侧绿化等，加大城乡结合部地区绿化美化的力度，在城乡结合部地区实施11公里新凤河新城段的景观提升工程，启动12公里郊野段建设， 还会陆续开工建设京台、京坝等多条绿色廊道工程。 本台消息，天下首义教育为先，1月11号，由北京市大兴区教育信息中心组织的校园信息化发展会议在大兴一中召开。据了解，大兴区曾被评为全国教育信息化推进工作典范区域和北京市中小学资源建设与应用先进区县。会议围绕互联网加课堂、互联网加学校、互联网加教育局的主题展开，共同探讨大兴区互联网加教育的进程和发展方向。上海富兰科技作为唯一受邀企业出席，富兰科技基础教育部的相关负责人全面展示了上海富兰科技基于课堂、学校和教育局三个层面构建的智慧教育生态圈解决方案，其中综合素质教育测评的高科技应用，顺应高考改革方向，解决学校实施痛处，成为会议中的一大亮点。 记者了解到，大兴区从2015年就已经启动了中小学素质教育综合评价体系，其中过程性记录、数据搜集、统计分析一直是学校实施的重中之重、难中之难。富兰科技运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将国际化测评工具与学校评价指标相结合，正如雪中送炭，受到与会领导和老师们的热切关注。会后，与会领导与老师们意犹未尽，与富兰科技的相关负责人继续深入探讨了互动课堂、翻转课堂的实现、教师在线备课及在线考试的具体实施等，希望能借助富兰科技的强大技术支持，为大兴区实现教育强区的发展目标加油助力。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记者曹磊报道。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眼看着就要过年了，您的年货都备足了吗？如果没有，那现在就有这么一个离家不远的年货聚集地，在这儿您能逛能玩能买能吃。近日记者来到了大兴区青云店镇的青云大集，感受到了浓浓的老北京年味儿。 唐装嘛，一到春节期间吧，这老年人得年什么生日的都比较喜欢买这样的。 大红灯笼挂上了树梢，春联铺满了地面，传统的茶汤面、炸鸽子、香油铺前排起了长龙。 您自己弄的鸽子 壶？对，这个是12。 啊，那这是哪儿的？ 我是廊坊那边的，这都自个做。 这什么面子呀？ 这是绿豆面跟小米面的。 怎么样啊？买的人多吗？ 行，就是还是少点。 您大概咱们春节期间您能备多少货呀？ 一般的时候是备2-3万斤吧。咱们就是说是不能说假货，咱们就是真货。 叔叔，我问您一下，那个回家我们怎么起来做呢？ 您使刀花一切，完了事儿在锅里油锅里一炸，这油别忒热了，反正6-7成热，这油瞅着以后在这里头要变色了，您就捞，变这色了再捞，它就完了，它就有点糊了，它这东西。 一天您大概能卖出这样的多少袋儿啊？ 没准儿，反正最多的时候，反正一天卖个300-400包。 多少钱一件这服装？ 120。 那咱们这唐装一般都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能卖点儿，就说咱们市场嘛比较便宜一点儿，价钱比较低点儿，利润小一点儿。平时不进，春节期间中老年人买的比较多一点儿，为春节准备的就是。 哎，25两斤，薄壳，我给你打。 薄皮的啊。 您今天是过来买什么的？ 我都看看。 是咱们青云店人吗？ 不是，宝春来的，刚到这中嘛。 怎么样？觉得这个大集？ 看看买挺好的，我们来这头一次来，这赶大集的。 年货来置办 啊，看看去。 打算买点什么呀？ 吃的 用的？ 是呀，就得是吃的呀，对联回去得买。

上秋我那窝瓜子饺子了，这全是无公害的。到这会儿他就买年货，买对子，买灯笼，这是过年了呗。媳妇说，说您家要有个小花盆里面买个小花刀了，小铲刀了，咱们应有尽有，超市哪都有。咱这就是一个老的传统大集， 原汁原味 儿，原汁原味，哎，就是这一个那一个卖什么都有，谁赶什么买什么，这是大集特色。你这摊好不冤人，他老是你那儿买的。 同时他也跟大家推荐了当地值得一买的土特产。 如果市里的人大老远过来，您给大家有没有推荐的咱们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呢？ 有一个就是小金豆丝儿，当时那会儿也上北京电视台了，比较好吃点，自己做的，就小吃舞的。有咱们那荞麦面的面条，杂面面条，就是绿豆面面条，还有手擀面、糖包、菜窝窝、贴饼子，这都有。还有买小心馒头、烙大饼的，荞麦做那罐头，有糖尿病人吃的挺好，因为那不含糖量。再有咱们这小吃我的哪都有，安徽的板面，是北京的卤煮，都挺实惠的。 青云店镇历史悠久，有着百年历史的青云年货大集，那也是赫赫有名。青云店镇文化组织员李文英回忆说。 我也是听我爸他们老人说，在那个清朝时候就有这大街，就我们这儿有那个寺庙比较多，什么温堂阁、天机庙、七大寺、南等二北庙，就这很早就形成一个古镇大集了。而且那会儿我小的时候啊，我都看两边都挂灯了，街里都挂灯了，到春节挂那种古式的那个宫廷的灯笼，也挺热闹的。我们那边瞅着热闹着呢，一过节到三十啊年跟前这到十五这段吧，我们都上街里边去看灯笼去，那阵都是宫廷那种灯笼。而且呢那会儿的集上，后来这我一点点的集上搁不下了，就那镇里的镇门头里的人特别多挤，这我们村申请的是吧，申请的说在这边沙井地洼地建一市场，挨着这国道，通过那个政府方的给批吧，在镇门头上灌了，这形成了。 您觉得现在的大集跟以前您印象中的大集本质上的区别有什么？ 我小的时候比原来还丰盛了，反正是。你像那个我们小时候净看热闹，高跷会了，什么小车会，那会儿咱们到年了节了，那可也挺热闹的。那现在吧，卖东西的丰盛了。 原来可能是逛的多是吧？ 对，玩的多。现在吧，就这玩的呢，政府给搁的那个，我们有时候那大宽马路，正月十五左右，在那宽马路或者东新屯，这不都属于我们青年镇的吗？ 逛完大集后，如果您觉得不过瘾，那去村子周边转转也是不错的。青云店镇旅游办科员西杰向大家推荐了旅游攻略。 逛完大集可以去附近，旁边有东新屯村，旁边有一个冰雪天地，就是可以滑雪，里边有那个民俗户，可以吃这个老娘们手擀面，旁边有孝营村的孝心馒头，还有青云店镇里面有好几个采摘园，现在草莓还有很多无公害的蔬菜都下来了，都能去采摘。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魏善庄小能个儿王超的幸福故事。 记者第一次见到王超的时候，他身穿一身简单的黑色运动装，戴着白色耳机，给人的直观感受就是一位青春阳光的20多岁小伙子，但实际上他已经年近40岁，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再一深入了解，王超还是魏善庄镇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的小能个儿。 提起王超，熟悉他的人第一印象就是他在2012年用废旧铁皮材料纯手工打造了一辆钢管跑车，让不少人认识了这位土根梦想家。随后中央电视台、大兴电视台、北京台红绿灯栏目等多家媒体曾经对王超做了专访，这也让早就闻名的王超更加尽人皆知。那么王超最近又在捣鼓什么呢？记者来到了王超的家，对他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和采访。 王超对记者神秘地说，我先卖个关子，两只大手终于要站起来了。正当记者疑惑的时候，他不断更新朋友圈，原来一个3米多高的机器人即将成型公之于众。一进魏善庄车站村文化大院，映入眼帘的是王超那个废旧铁锈色的机器人，没有太多专业设备，只有王超不用的废旧二手车皮，还有十几年修车用的基本工具。大院一角落的废旧车身多的也是十分抢眼，别人眼里的破烂在王超这儿就成了变废为宝的材料。 冯超说，我爱玩车，用完发动机后其他没用的也就卖不了几个钱，于是就利用起来。他告诉记者，机器人身子用的下力发动机舱，手指也是焊接的活灵活现，脑袋逼真，很像电影里机器人的造型。原来这是由空调佛盖和几块废铁皮拼接焊成的，历时半个多月，一堆破烂愣是被王超搞成了个3米多高的机器人。最后王超还不忘对机器人进行喷漆美容，这样看起来显得非常霸气。 据了解，魏慎庄车站村有个文化大院，那里有武术培训班，还可以办各种活动。王超日常工作地就在这个院里，院里的主人也和王超一样都是汽车发烧友，因此特意送给王超2间房的地方来捣鼓自己的作品。王超说，他的座右铭是什么事儿说干就干，想出来就去做，光想不干那就是空想。从事10几年修车工作，修车手艺没得说，什么故障的车只要到了王超手里，几经捣鼓就能跑起来。周围人都对王超评价很高，大伙告诉记者，这哥们儿的修车活干得真是没得说，绝了。 其实王超在做机器人之前，2012年的那辆自制跑车，还有今年用橱柜荷叶做的小机器人等作品都受到了大伙的青睐，也有不少人想花钱购买。当记者问他，制作出这么个大个的机器人是不是想要拿到哪里去卖了的时候，王超没有犹豫地说，这是个非卖品，就放在这个文化大院里，是让文化大院增加新的血液，成汽车大院，让更多的人能看到就知足了。 除了爱捣鼓机械类的东西，王超也是一个热爱大自然和旅游的人。2016年暑假，王超独自一人开着一辆老掉牙的小奥拓，从南到北穷游了一趟，走过了云南、贵州等许多地方，行程7000多公里。很多人都为他担心，但他自己心里很享受旅行的快乐。说起那段经历，王超一脸的自豪。他说，周围人都说我开不到云南就得把车卖了坐飞机回来，我就不信，我就去了。这就是王超，有想法就去做，有梦想就去实现。如今的王超还是一个修车高手，他已经不满足眼前的这些作品了，他又在琢磨着捣鼓下一个作品，下一个作品会是什么，值得我们期待。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锦然播音，圆圆晋声猛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 还记得上课铃声多精粹，骑着单车迎着阳光多明媚， 是头发那么黑，忽然被时间沾染了灰， 趁现在脚步飞扬不会累，赶赴一场关于青春的约会，没送出的心成为写着谁，字字句句刻在心扉，当时似锦被那些歌言调会，这么多年我终于学会第一次将来仍然陶醉。 如果能重来一回，插上翅膀你敢不敢高飞，就算拥有曾经沧海的智慧，我们还是星星人类。 37岁，那些眼泪你该不该？